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我是四圍厄拉追求五官端正的假眼港女，你聽的是 Ragazine 厄拉一周。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個故事，每一隻股票背後都有無盡故仔。羅尚佩 Eugene 以股為樂，以股為鑑，星期二晚，今日讲古仔。 好啦，翻嚟第二节啦。嗱，我讲咁多台湾嘢咧，其实因为咧，即系嗰阵时啱讲啊，陈水扁上嗰阵时啦，即系我系喺一间国内嘅机构里边办事啦，咁啊，亦都系研究部嗰边嘅，咁啊，所以嗰阵时咧，我就要帮即系国内嘅机构咧，就做咗一啲嘅研究啦，或者 study 咧，按即系陈水扁上台嘅前后嘅，咁啊，所以我话用翻呢样嘢咧，就压派翻落去今次嗰个选举嗰度吓。好啊，啱啱讲就系话咧，即系今次嗰个台湾嗰个大选，即系莫问呢个连战同埋连胜文有几不济啦，咁唔系连胜文其实阿爹。唔系佢唔系本住输嘅心态同你选噶， 连胜文梗系 连胜唔系 嘅，连胜文自己梗系唔系本住输嘅心态啦，佢觉得一定赢紧啦，全个台湾人只有佢自己一个觉得佢赢紧啦， 唔系噶，因为国民党喺台湾里边嗰个固有嘅势力都仲系好强嘅，佢啲铁票系好 有铁票，当然系啦， 但系铁票今次都甩啦， 因为 所以国民党系要执笠噶啦。 因為因為點解再解釋多少少嘅係嗰個年青人個投票率比比呢個柯文哲係多過好 點解咧？ 新入嚟 即係點解啲年青人會嗰個投票率高咧？只要年青人嘅投票率高咧，一個投呢個選舉咧就會翻天覆地啦。因為年青人不嬲都唔中意投票，真係唔知點解喎。年青人不嬲都唔中意做选民，亦都唔中意投票。如果佢哋肯出去投嘅话咧，即系话而家个制度咧系好大问题嘅。所以每一次你任何世界都系嘅，年青人嗰个投票率高嘅话咧，嗰个政权咧就会变嘅啦。嗰个政权就会变嘅，即系你由四五十岁嗰班去改变嘅政权咧，即系嘥鬼气嘅。嘥鬼气嘅，你全世界都系，唔好净系话香港，全世界都系。咁啊，连胜文又唔系谂住判输，佢谂住判赢嘅。以连家嗰、那个，即系我认识嘅连家，佢哋系唔会输嘅。虽然佢哋输咗20年嘅啦，佢唔会输。就算你话连战当年选总统输，佢都系赖落，佢都系怼落宋楚瑜嗰度嘅啫。即系佢都唔会觉得自己有问题。佢覺得佢贏咗添，呢兩年，因為即佢可以喺中國裏面加官進爵。 是啊， 戴咗个皇冠嘅，咁你又知道喺台湾里边对呢样嘢， 係好大嘅一個嘅迴響啦。個迴響喺心裏面大嘅，口裏面冇嘅。今次口裏面都唔大嘅，不過喺選票裏面就好大嘅迴響啦。咁啊啱講過啦，即係咩叫貧窮呢？其實貧窮喺個經濟上面呢，係一個好大嘅一個議題嚟嘅。喺經濟學裏面呢，研究咗幾十年，去解釋何為貧窮，同埋如何去解決貧窮呢樣嘢。我諗再研究多二三百年，你都解決唔到貧窮呢個問題。 梗係啦， 你係冇辦法嘅。解決貧窮最好嘅方法，係最好嘅方法，其實就真係馬克思同埋列寧嗰套嘅共產主義嘅，係最能夠解決貧窮嘅。因為大家都是一模一樣， 但冇咁理想㗎嘛。 因為大家都係唯物論，你都係一樣㗎喇，阿迪你都係咁㗎喇，我又係咁㗎喇，冇話差別嘅，我兩個都冇差別嘅，你食幾多我俾你嘅啫，我食到幾多你要殺一日食三斤牛肉，我兩斤豬肉，我俾你咪得囉。咁冇分彼此，大家都係飽肚嘅啫。咁今次個選舉之下，即係點解嗰個嘅貧窮嘅覺醒係咁重要呢？就係話即其實呢個世界好多都係相對論嘅，都係 relative 嘅。relative 嘅意思就係咩嘅話呢？啱啱講過，作為一個島國啦，島啦，寶島啦，唔好話國啦，係一個島型嘅經濟體系呢。當然最悲哀啦，喺而家個現代人眼中嘅睇就係叫自給自足啦。 係。 嘩，你好似北韓咁樣，你自己種曬囉。你要飲啤酒就自己整囉，你要紅酒就自己整個紅酒裝囉，全部唔出口，全部唔入口，自己自給自足。但係喺現代人眼中嚟講呢，呢種係叫個國家嘅悲劇嚟㗎嘛，經濟嘅悲哀嚟㗎嘛。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呢樣嘢係咪咁悲哀呢？係咪冇咗私爬，冇咗自由行就係好悲哀呢？係咪冇咗，你知道我係好反對全球一體化嘅人嚟㗎啦，係咪冇咗全球一體化你就係悲哀呢？咁當然我講到呢句，有啲人有啲聽眾會話：喂，你咁右派㗎？咁我唔係右派嘅，咁就係話有時候有即係國與國之間，或者地區與地區之間個經濟個聯繫嘅話，就並唔係用啲錢去浸死人嘅，唔係話喺個產業裏面嘅一個剝奪嘅。我哋香港人係最熟悉啦，我哋香港人本來香港一國，如果真係有一國兩制，喺兩制之下香港人都俾人剝削啦，咁何況而家冇兩制都一國嘅更加剝削啦，就剝到你暈咗喺度啦。咁我都話啦，而家啲年青人啱啱講咗先，就係話今次嗰個台灣個選舉，即係《蘋果日報》就話係中國就大驚，台灣就唔知大咩，香港就唔知大咩啦嚇。咁啊唔係嘅，中國政府又唔會大驚嘅。中國只係亂咗嗰個對於統一中國嘅亂咗個陣腳啫。中國仲有好多方法嘅嚇。咁台灣就大笑啦。香港就大哭啦。 係啊， 因為點解呢？你台灣咁樣，中國一定會攣緊你咗香港。一定會攣到你香港暈咗喺度，任何空間都冇，除咗錢之外一樣嘢空間都冇。咁呢樣嘢香港係好可悲嘅，冇辦法啦，香港人好瘦㗎嘛，最緊要有私爬咋嘛，香港人最緊要有自由行，乜都係假，搵錢至上，嚟緊十年二十年後會香港發生咩事關我鬼事，最緊要搵錢。咁當然有啲人會咁睇，亦都唔可以話錯曬，咁但係睇下十年二十年之後香港會變成點啦。第二樣嘢中國會做嘅就會加快個一帶一路啦，一定會加快啦，因為佢一定要懲罰呢個嘅台灣，佢一定要懲罰台灣。一路一帶，如果你咁樣走法嘅話呢，其實喺東南亞裏面，喺亞洲區裏面呢，有兩個國家呢係 skip 咗嘅，一個就係台灣，唔係國家，有兩個地區係 skip 咗，一個就係台灣，一個就係菲律賓。一路一帶唔會牽涉到佢哋嘅，咁所以會加劇嗰個一路一帶嗰個發展咧，就踢走咗台灣嘅話咧，令到台灣啲人咧到最後都會發覺，即係五六年後都會發覺，哇！睇下出面亞洲幾鬼有錢，哇！連柬埔寨都有錢過我哋啦，啊！我哋台灣冇啦，被孤立啦，邊緣化啦，陰公啦，呢個民進黨啊，阿 OP 啊，你真係唔掂啊，咁樣。即係中國政府會做呢樣嘢㗎，咁所以從好樂觀嘅角度嚟睇呢，經過呢次嘅台灣選舉之後呢，中國就會再大派錢㗎啦，唔係派落中國嗰度，係全亞洲區都派錢㗎，令到呢個菲律賓，令到呢個台灣知難而退嘅，邊緣化咗兩邊嘅。 咁我相信即係中國政府真係會再周圍派錢嘅，利用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唔係一個嘅交通，唔係對人、對貨物、對經濟嘅交通，而係對一個嘅貨幣政策嘅交通嚟嘅。 嗯， 你會發覺真係嘅，有一日真係。即係越南仲有錢過香港都唔定嘅。 係啊， 係啊，真係絕對唔奇㗎。 嗯。 咁所以嚟講就懲罰已經開始出現㗎啦，隨於個台灣大選。首先香港港股就被懲罰咗600點先。 係啊， 唉，唔好嘈啊。 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又跌多一嚿 啦。係啦，即係話哇，你唔好好似台灣咁樣啊。嗱，台灣就嚟係咁跌㗎啦，因為我哋唔照佢㗎啦。你香港你試下學佢啊，係咁耳都撳個掣都拍你600點落嚟先。咁所以就冇辦法啦，香港人好鍾意被懲罰嘅，亦都好驚被懲罰嘅。咁香港都非常之混亂啦，近排個港股呢期又唔係好跟得足十足嗰個 A 股，乜係咁㗎，好多人都話喂點解 A 股升香港唔喐㗎，唔係㗎，港股呢一兩年都係咁嘅，你要 A 股去爆一個位，即無論你用咗幾耐時間，一個禮拜好兩個禮拜好，你爆一個位，香港呢就會儲一嚿力呢爆一次嘅，即好似 A 股上個禮拜穿2600嗰下，即香港就砰一聲爆上去嘅，跟住我就輸俾梁心欣個賭局啦，佢話上24000樓上，咁最終期指結算上個禮拜就喺24000樓上啦，我輸咗俾佢啦，我計23600嘅，但如果俾多我兩日，我就贏咗啦，今日我就贏咗啦，咁所以嚟講就係話因為上個禮拜 A 股係爆2600呢個八大位，所以香港一次過同你跟。咁跟住 A 股繼續升，點解香港唔跟呢，就是、香港啲人呢就等緊 A 股再爆多個位，我諗個位就係2680㗎啦。如果你話 A 股爆上2680兼係上到230點嘅話呢，香港就會跟㗎啦。 今日呢就其實穿咗嘅。 2680嘛。 係啦，上過2720嘅。 係啦。 咁但係收市呢而家就起一。exactly 企喺2680， 系啦。 咁咧个港股而家跌647点，恒指，系啦。咁 647， 系啊，有啲冧山嚟嘅感觉， 有啲股灾嘅感觉。 系啊，我谂 呢个惩罚真系好紧要。 好耐啦，我成日都话好耐未试过一日做开600。即係殺落嚟600咁樣㗎啦，過去僅有一年僅有六七日係咁樣，咁我諗今年其實係都自從7、8月開始都好似未試過，依稀記得印象嘅係，咁我又唔會太過睇淡嗰個股市嘅，即係只係淡倉殺返一大口嘅啫。 冇嘅，咁你睇下。 你其實今日好明顯啦，突破到400殺到落去嘅時候，咁跟住就啲人跟落去，就下晝再咩啦。 冇嘅，你升返上好易嘅，你又等香港政府同埋香港蚊財金官員走出嚟投誠啦，即係話放心啦，我哋唔會好似台灣咁樣嘅。台灣嗰啲不識時務，我哋香港乖嘅，咁啊跟住中國政府講返兩句，香港係有得勝嘅，因為正想我哋其實今日最主要帶出一樣嘢，就係香港政府講嘅扶貧政策，扶貧政策，呢啲唔係政治嘅嘢，呢啲係經濟嘅嘢嚟嘅，香港政府帶出嚟嘅扶貧政策，好啦，有啲咩做到呢？香港政府喺個青年扶貧計劃，真係白痴， 有咩做啊？ 青年扶貧計劃，即係其實話俾你聽，有香港有部分嘅青年係一做青年就係貧嘅， 貧窮 係係啦，你冇得揀嘅，你一出嚟就係貧窮噶啦。 即係應該咁樣講，一出世你大多十幾年之後你就係窮噶啦。係 啦，你其實扶貧應該係扶呢啲經過咗青年期，去到40-50歲， 係啦， 你都仲係窮嘅，你要扶嗰啲真係扶嘅，因為你搏拼過，或者你冇搏過，或者你搏過，你都係貧嘅， 係啦， 係你都係輸咗，你真係要扶噶嗰啲嚇。咁但係你青年扶貧，你都未行過，未搏過，未知咩叫輸贏，你都已經係要扶佢。咁即係話呢個唔係扶貧嘅問題，呢個成個社會嘅問題啦。點解個問題就係點解有班青年人一出嚟，佢成為由呢個嘅童年轉為青年，佢即刻變成貧窮啦？就點解會有呢個咁嘅問題？正正就係香港呢個社會而家要思考嘅問題嚟嘅。OK， 你話。富唔可以過三代，但係窮人真係可以楞30代嘅，你窮上一代窮，下一代唔會好得去邊嘅，真係嘅。 我好赞同林超英，即系前天文台台长讲嗰一句嘢，就系话嗱，佢就系你而家好多人咧都系会话咧，唉，你啲咩死老鬼成日怀念过去，唉，怀念过去英国殖民地嗰阵时候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系嘅，即系有啲人真系咁嘅，斋怀念嘅，咁但系即系无可否认就系话，当年亦都系造就咗好多一啲新嘅。年青人嘅機遇出嚟，咁林超英又講一句咩呢，就係話佢多謝英皇嘅，大坑嗰間英皇淨係黃隱，黃隱，黃隱書院嘅，即係嗰陣時就係因為九年免費教育，哔哔哔哩吧啦，一啲嘅名校，哇，你都可以入到去嘅，咁佢入到啲好嘅學校，跟住佢接受好嘅教育，跟住佢就脫貧啦 ，OK。呢個是每一個國家或者每一個社區每一個社會應該做到的事情，但是現在香港教育制度是彎了，這件事做不到了、所以貧窮是會傳宗接代咯、你是窮的，你基本上入不到一些好的學校，你或者沒有一個門路去入到一些好的學校，那你入了一些彎的學校，那你一路窮下去了，所以為什麼要有些青年扶貧計劃呢，就因為本身是個教育的問題、即是你一讀完書你就是一個窮人來的，好鬼陰功的，真的即係你喺大學裏面頒張畢業證書俾你聽，但係嗰張畢業證書寫住話寫住你開始窮了，畢業證書就係真係寫到明就你開始窮了，歡迎進入窮人系列咁樣嘅啫。咁、你點扶貧呢？即係扶貧呢兩個字會創造一啲咩股市裏面嘅投資嘅機會呢？咁、第一樣嘢就係話一啲嘅消費類嘅產品啦。 係。 因为呢在香港政府的扶贫的制度里面呢，它又不可以用一个的创造就业机会来到扶贫、它最多在政府部门里面做些什么东西、我求其开多三五七千个政府空缺、跟着你毕业之后呢，你即刻找份政府工作、慢慢你就会脱贫的了、那你在私人机构里面你做不做这件事呢，你就很难做的。唔通你同阿长实讲，喂，我有啲学生咧一出嚟咧，佢就加入穷人系列噶啦、麻烦你嘅长实咧，你请翻三五七八个啊，长实系话晒一个商业机构，佢唔会咁做，汇丰会唔会咁做，亦都唔会咁做，你唯有就靠咩人会咁做咧？得一堆人会咁做嘅啫，系咩咧？ 咩啊？ 即系政府话，喂，我哋有啲窮人，我哋有個扶貧計劃，有啲年青人呢一畢業就失業，跟住就窮㗎啦，跟住佢哋就會呢去佔中㗎啦、有一類機構呢就會話，哎，得啦，交俾我，我整返七五七三七十個經理級，六七八個主任級。 麥當勞？ 唔係，麥當勞坐喺度傻，黐線。麦当劳在香港咁多年创造几多个职位啫，唔系好多㗎咋。 OK， 唔知喎，真係唔知喎。 大陆机构囉。 Oh. 跟住交俾我。我落嚟香港之后呢请人咋嘛。冇嘢做冇问题㗎，反正个老细都冇咩做㗎啦，系咪先。咁所以就其中一步啦。即第一样嘢就係话一啲嘅国营，即係一啲嘅驻港嘅国营级或者係中国式嘅机构啦。就创造职位啦。第二样嘢会创造嘅係咩呢，即係、一啲嘅扶贫计划，或者一啲嘅青年就创业计划啦。以前搞过啦。青年创业计划最容易係搞啲咩呢，就係、低档零售啦。就係、低档零售。咁何谓低档零售呢，即係话啲手作仔啊。或者係哎呀的你唱歌几好听喎、咪弹琴几好喎、咁你整返个 studio 弹啦琴。跟住唔知做咩咁好啦，咁攞资助㗎咋嘛，係咪好啦，咁呢啲对个租金如果有帮助。但係確实会，尤其是工业大厦工厂大厦、会有啲嘅帮助。咁當然到最後你都係執笠啦， 係啦， 即係到咗三十零歲，你譬如你廿三四歲大畢業，你變成一個窮人啦，跟住有個嘅創業資助計劃，年青人創業資助計劃，跟住你申請政府，哎，你話同中央政府講，哎，我彈吉他好叻㗎，咁樣啊，香港政府話係，阿迪你彈吉他好叻，哎，我每個月資助你20,000蚊，你租笪地方，你彈吉他俾啲人聽，咁、如果你收費咯，你收費。咁跟住你日日弹，日日有人嚟听，咁你咪赚到钱囉，咁你咪脱贫囉。咁但当然个问题就係话你係最后即係你当日冧咗㗎嘛。假设你溫咗呢个扶贫计划，你赚咗呢个扶贫计划啲 spon 啲嗰啲 subsidy 四五年啦，玩咗几年，你去到29、30岁㗎啦嘛。咁跟住你又冧咗啦。 咁你開始又貧噶咯喎。 係啦。 咁嗰陣時已經唔到我唔係個政策考慮噶啦嘛，你已經係脱離咗青年期噶啦嘛。 冇錯。 嚇、啊，咁呢個扶貧計劃係個中年扶貧計劃噶啦嘛，係咪？咁所以唔關你事啦。咁啊，所以你嘅問題就唔係我嘅問題啦。咁、所以呢個嘅扶貧計劃咧，其實係嘥錢。 嗯。 因為呢個嘥錢嘅程度咧，就等於當年阿董建華嗰個副學士咁樣嘅啫。 係啦。 啊，阿迪，你讀完中七，睇你個。睇你个衰款都冇书读噶啦， 即系延长个死亡期。 系啦，睇你个衰款又读唔成书，睇你个死款你又搵唔到嘢做，搵到都系四五千蚊个月嗰啲咁嘅 part time 嘅啫。咁、你又唔想做喎、啊？吓、啊，咁你咪即刻变贫穷？我话唔怕，有个副学士俾你，即系延长嘅啫。咁呢个嘅扶贫青年扶贫计划咧，亦都系延长嗰个嘅青年嗰個貧窮時間嘅啫，嚇、於事無補嘅，咁呢樣嘢就係嘥咗即係香港嗰個嘅資源嘅，嚇咁啊，即係對任何嘢都於事無補，咁但係對個零售業係會有啲幫助，同埋對個部分嘅銀行業亦都有啲幫助。副學士即係呢啲好經濟，副學士係幫到銀行嘅，你信唔信咧？ 唔信 呢几依咁多年啊！ 我副学士帮到银行， 系啊， 我呢、這个信 好帮到 嘅，呢个信嘅，呢、這个信嘅， 其实真系好帮到噶，银行真系多谢阿董建华呢个副学士噶、因为你 extend 咗你嗰个求学期啊嘛，你去到本来你中七毕业噶啦、中七出嚟做工厂噶啦，但系你而家读咗个叫做副学士学位，万一有机会你继续可以成为一个学士学位吓，咁、你成为一个副学士生嘅时候咧，你冇必然第一件事做嘅嘢系申请信用卡啊嘛，你知唔知副学士学位里边嗰个信用卡申请率系极高啊， 系 佢哋嘅签账额亦都系亦极金嘅，极和味啊吓。唉，咁啊，所以就會幫到啲銀行業㗎，咁啊，但係就最主要嗰嚿肉呢，就係、是、中國政府會不斷咁樣掉錢㗎啦。你信我啦，會不斷咁樣掉錢，但係今次嘅掉嘅錢唔係喺香港嗰度受惠、香港要受到懲罰嘅。香港要受到懲罰，台灣都要受到懲罰嘅。咁、個問題都係啦，咁、我所以我每次講啲呢，到最後都有一個問題啫，就是、中國啲錢係從何來啦、你一帶一路你要掉好多錢，咁所以你揸住啲基建股嘅話呢，仲有一隻底牌未出嘅，就是、一帶一路究竟要幾多錢、中國政府未講咁嗰嚿錢就話由呢個嘅亞洲開發銀行，即、就、係、是、新成立嘅亞投行啦，開發投資人亞投行嚟到做嘅。咁中國政府係咁以去 set 粒呢個亞投行咧，掉咗1000億出嚟。set 粒個亞投行都1000億，你成個一帶一路嘅話咧，可能過講緊過100萬億嘅錢。即係中國，如果你出七成嘅話，講緊70萬億嘅錢，係一件極度和味，因為佢要 restructure 曬成個東南亞國家，包括老窩、柬埔寨、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總之嗰個東亞亞細安半島，佢全部整過曬，嗰度係講緊好多錢。咁所以你話係咪個情況好差呢？你喺個股票市場裏面個情況咪好差？又唔係好差嘅，有個大佬照住所有嘢都 OK 嘅，你會發覺錢多過人㗎啦，遲啲。咁但係呢樣嘢係會引致到個咩情況呢？將會其實世界嗰個局勢喺過去嗰兩三個月裏面呢係變得複雜嘅 ，at least 喺我眼中啦，係會變得個複雜。點解呢？即係當然，中國政府係不斷咁印錢，不斷咁鞏固自己個金錢帝國。但係同一時間，你會發覺好多嘢都好奇怪，油價咁樣跌法，係一件好陰謀論嘅事嚟嘅。我上幾個禮拜講過啦，即係其實我估嗰陣時穿去到74蚊嘅時候，我估油價會彈， 反點都有得彈下。 因為通縮問題開始有 rouse 咗好多歐美國家嗰個注意力。咁你解決通縮，你冇咩好得過用個油價行先。咁但係點解油價跌到咁樣？好似對於美國政府嚟講已經係無計可施呢。咁當然油價跌有好多原因啦，即係包括呢個中東唔減產，甚至乎你話俄羅斯嘅因素啦，我覺得最主要就係俄羅斯嘅因素啦。因為 你覺得你調即係咁樣調返轉問你，你真係覺得因為美國無計可施 呀？唔好嗱，你從牌面去睇呢就係無計可施啦。因為俄羅斯唔可以減產啦嘛，因為你要制裁佢嘛。 你歐美政府要制裁佢嘛，所以俄羅斯要頂條數，佢咪繼續要增產咯。咁、 嗯、 中東見到你俄羅斯增產，我唔可以俾你霸住石油市場啦，我又唔可以減產嘅咯。 嗯、 即係咁樣啦。咁表象上邊就好似見到中東同埋俄羅斯，佢各自有自己產量嗰個嘅計算，或者係自己荷包嘅計量方法。美國就好似無計可施咁樣，但係另一 on the other side 就係話，喂，美國會唔會喺呢次裏邊變成有另一隻牌會打呢？冇人知嘅，因为你要知道而家美国系变成，即系基本上美国个石油储备咧，就变成一个美国成为一个石油出口国嚟嘅。 由入口变出口嘛，早大约三年到系啊， 系变成一个出口国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而家美国佢出翻佢嗰啲原油储备出嚟变成出口市场嘅话咧，美国系输钱嘅，即系好似3303嗰间深圳帮咁样嘅啫。吓、啊，佢要依个时候一个六嚟出货嘅话咧，佢系由赢钱变输钱，佢系美国未必肯制嘅。 嗯， 咁但系你话油价咁样跌法，会引导一个嘅通缩嘅情况之下，依、這个又系一个 relative 嘅问题嚟嘅、嗯。即系譬如，即系我咁讲啦，即系好阴谋论咁讲啦，会唔会美国系佢有啲页岩气嘅底牌，佢未出嚟？遲啲真係可以，佢可以有大部分嘅石油嘅使用會用頁岩氣嚟代替呢、 嗯、 所以油價唔係因為一啲嘅政經嘅即係政治嘅因素影響個上落，而係真係一個取代能源取代咗石油嘅地位，令到油價而家開始跌呢。呢、嗯、個第一樣嘢、 嗯。 第二樣嘢啦 ,ok, 你話美國嘩真係搞掂咗頁岩氣。嚟緊嗰個美國嗰個石油嗰個開支會減咗好多， 嗯， 係啦，令到出現個通縮，呢、 嗯 這個其實亦都係一個 relative 嘅問題，呢、這個相對嘅問題。不過呢個唔同貧窮唔同，貧窮就是人與人之間嘅相對論， 嗯， 即係我同阿的你之間嘅相對論，邊個有錢邊個窮。通縮同埋通脹咧係時間同時間之間嘅相對論嚟嘅， 嗯。 通脹嗰個嘅經濟學嘅學術嘅解釋就係一個。sustain 嘅貨物嘅價格嘅持續上升，即係一個物價嘅持續上升就叫 inflation， 就叫通脹。物價嘅持續下跌就叫通縮。 嗯 ，OK， 係要持續啊， 係啊， 唔係一次過啊， 冇錯 嚇，係要持續嘅下跌。好啦，如果你話真係原來有個頁岩氣嘅東西可以取代到石油個成本變成唔重要嘅成本啦。美國嗰個嘅生產嗰個成本低咗好多，因為冇咗石油嘅因素，令到美國個物價跌咗落嚟。呢一個係一個未必係一個 sustain 嘅嘢，可能係一個一兩年嘅事。 嗯。 而呢一兩年嘅通縮，大家會覺得 OK 可以接受，因為有一樣嘢取代咗石油。因為我哋過去嗰100年嘅工業革命打後嘅100年，通脹石油。基本上就係通脹嘅代言人嚟嘅， 嗯， 咁、啊、如果而家冇咗石油呢個嘅 cost structure 嘅話，通脹呢個嘅 definition 咧係要改嘅， 嗯， 即係會唔會因為美國政府都覺得就係話 ，OK 嚟緊石油都唔重要噶啦，所以通脹通縮已經係唔同咁嘅講法，或者唔同嘅 definition， 甚至乎唔同嘅計法呢？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哋而家擔心緊嘅美國同埋歐洲將會出現嘅通縮。其實我哋呢個擔心係多餘嘅擔心，因為第時嘅通縮講嘅通縮就唔係而家所講嘅通縮啦，有啲複雜嘅。 明呢、這個係 啦、 這個， 即係冇咗個石油嗰個 cost structure 之下，嗰、那個通貨膨脹或者通縮嘅情況已經係唔同咁嘅計法㗎嘛。 係啦， 係啦，咁所以美國佬後邊嘅底牌係咪真係佢覺得有一樣嘢係取代到石油呢？ 嗯。 是不是有一样东西会取代到石油呢？我就不肯定了。 嗯。 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是觉得一样东西，即是第一没错，美国是由入口变出口的，即是在石油的市场上。第二样东西就是油价持续性地下跌，由80几元一路插到即是今日65元都穿埋，现在仲有64.5的时间。几大程度一样东西的是它，我又唔可以话持续地下跌会令到美国会出现一个通缩。我諗佢哋会计算到一样嘢，就係佢哋有个基本盘去即係都係一条数式嚟嘅啫，咁样讲。佢係有个基本盘係计到自己按可能 keep 喺一个通胀水平，可能 0.5 至 1.2% 咁。 係。 呢个嘅其实呢个嘅掩饰 我用个掩饰啦，个油价一不断下跌嘅原因，反而反映翻嘅话，美国唔想个 CPI 真系上到二嘅。即呢個係我覺得，當然睇翻本地， 都冇能力添啦。而家 睇翻本地油，睇翻當如果個 CPI 要計美國本土嘅 CPI， 當然係好睇佢本身美國裏頭計嗰個每卡倫油嘅價格啦。咁但係如果大圍咁樣跌嘅話咧，好難會上到去二嘅時候嘅話咧，呢、這個就係反映到一樣嘢啦。所謂後 QE 嘅時代完咗 QE， 始終都係嗰句 QE。有 QE 同冇 QE 係真係爭緊一樣嘢嘅，呢個係一定有一個適應期，可能個適應期就係話，可能會翻喺12個月裏頭，一定要 keep on 個 CPI 係喺二樓下，去慢慢去再即係重新翻或者養翻成個經濟翻嚟咯，因為我哋都睇到美國個經濟係好咗嘅。 好咗， 第二樣嘢用翻國與國之間去比較嘅係，我諗大家都會有個感覺，佢係好過歐洲先嘅，撇除咗德國之外。咁第二同埋中國始終都係中國個 trend 係向下微調緊，我唔可以話向下跌緊，即係慢慢一路 slow down 緊個增長。咁但係從個勢頭上，所有嘢嘅係美國係真係比較上係一個好嘅地方嘅時候嘅話。咁去到而家呢個層面嘅係，我諗佢係用緊個時間去換翻成個嚟緊個一個經濟增長翻嚟咯。係啊，我就冇太過複雜或者太過悲觀嘅，就個油價咁樣插落去。而第二樣嘢嘅係，我亦都相信低油價係對於中國係有利嘅。 因為低油價梗係啦， 因為中國一路都想砌翻自己嗰個石油戰略儲備嘅日期喺度，即係可能會邊由30日，可能真係同美國一樣，砌到去90甚至120日咁計。 砌到好多添㗎啦，而家 係即 係石油儲備， 佢冇乜 個石油儲備喺邊就冇人知， 冇人知，同埋冇乜點講啦。OK， 梗係唔敢講嘅。 但係我都覺得嘅係 OK 呢樣嘢，中國亦都係樂於見到個國際油價去跌嘅。奧巴馬同習近平行得咁埋，呢兩個。咁嘅國家夾埋一齊去，我覺得係一定傾好咗，而大家係有利見到個油價跌，先至會咁樣俾佢跌落。 個問題就係，即係對油價跌對中國梗係絕對必然地非常有利啦，因為可以即係 cover 咗個人工同埋地，即係地租個成本上升啊嘛。咁佢哋都唔需要貶嗰個人民幣，佢都可以做到擴闊出口呢樣，即係幫助出口呢樣嘢嘛。咁一必然係㗎啦。但我係驚一樣嘢啫，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大中華一份子，係驚一樣嘢啫。如果中國儲到成街都係油，發覺油已經唔係咁重要嘅時候，已經唔係一個嘅生產必然嘅成本嘅時候，咁你油咁點咧？飲咗佢啊！ 個油咧， 地溝油。 個油咧，大家我相信大家都係嚟緊都會咁諗噶，就係儲嗰個石油戰略儲備或者儲咁多貨咧，唔係貨一個經濟用嘅角度去睇噶啦。 軍事 係啊，即係嗰個擦槍走火嘅關係，隨住大家儲幾多而去睇啦。 好啦，過多20年之後啦，而家冇乜條件打仗嘅，大家都。嗰20年之後咧，發覺啲軍事設備咧唔使用油嘅，咁你點算啊？你知唔知打仗用油係好煩嘅事嚟嘅？ 係 啊，打仗用油係係好煩嘅。 我都係仍然幾堅持嗰句，就係話個成個所謂即係中國嗰個亞洲夢最大嘅炸彈，就係喺中國隔離。 邊度啊？ 喺日本。喺日本度。 係㗎。 係。而你問我自己嘅話，安倍系咁印爆咗佢都好，已經個老實講未印嘅時候已經200% 噶啦，個負債比率，國家負債比率 冇所謂噶， 冇所謂噶，佢同你一鋪個反咗台，跟住轉型， 佢唔還啫嘛， 係啊，所以 我都話印，我都話借，即係 GDP 裏邊個 debt 個 ratio 高唔係問題嘅，睇下你個腳力強唔強， 係啊，同埋你夠唔夠槍啫嘛， 唔係咯，你都唔還咪得咯，真係噶，即係揾日我哋可以講下啲軍事經濟噶，我都。都有少少熟噶，都睇好多呢啲书噶。 好啊， 你真系油系打仗里边咧最烦嘅嘢嚟噶。如果你唔系话要用到油去打仗嘅话咧，你个运输嗰方面咧，你轻强好多噶。系轻强好多好多噶，起码有条河，你话打仗，我嗰条河行到架坦克都仲叫做搭条桥咪得咯。 但係嗰條河如果你係混油嘅話呢，咁你又唔係咁講法喎。 嗯， 你好係嘢喎。以前有套戲呢，個坦克大戰，我唔記得咗乜鬼嘢，好鬼出名嘅。咁都係一樣嘢嘅，就係話你哋懟冧啲德軍呢，你懟鬼曬啲油呢，一桶桶油呢倒鬼曬佢呢，啲德軍就瀨曬嘢。咁所以有好麻煩，咁所以你話喺個軍事嗰個準備裏面係咪要做好多石油儲備呢？咁而家呢一刻當然嘅，你而家打仗真係用油嘅。咁但係過咗十零廿年之後，發覺咦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咦點解你啲坦克唔使用油嘅？我點解啲飛機唔使用油嘅？咁你就出事咯，咁你仲用油嗰個國家就好鬼出事喎、 嗯 啊。你啲飛機飛遠啲，仲要中間整個加油嗰架大飛機喎。 咪 點解你發覺美國嗰架飛咁遠都一滴油入兩粒電芯就搞掂嘅咧？咁、 嗯、 你真係好出事喎嗰陣。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好陰謀論咁講，啲油價咁跌，而呢個油價跌，阿迪你講得啱嘅，對中國政府嚟講咧就真係重症下懷嘅。哇，開心到不得了，因為中國個工業面對住好大嘅工資壓力同埋地價嘅壓力，佢仲喺度諗緊，我仲要唔知用幾多年時間會令到自己嘅工業轉型，先至可以攞翻個出口市場翻嚟。你而家油價跌咗咁多落嚟嘅話，我生產成本減少咗，我又可以用低檔嘢同你爭啦。 嗯， 嚇、啊，咁你咪會係咁吸油咯。系咁吸吸吸吸吸吸吸吸，以中國政府嘅脾性嘅話，見平就掃曬噶啦嘛。 嗯， 咁你真係掃曬翻嚟，跟住發覺有一日，咦？點解你唔使用油嘅？ 嗯， 咦？你條死人美國佬一桶都冇嘅，點解？ 嗯， 你唔驚嘅咩？跟住美國佬話唔驚，我哋有乜乜乜替代能源。 嗯， 哦，原來我哋一早有啲替代能源噶啦，而家我哋唔使用油噶啦。咁你坐到仲係一副都係嘅時候，咁你咪出事？ 嗯。 好出事喎呢樣嘢，咁所以即係嗰個油個市場呢，第時將會變成點樣呢？嘩，真係唔知㗎，即係我硬係覺得總有一日我哋人類係唔需要用油呢樣嘢東西，會係咪太陽能啊、風力啊、頁岩氣啊，會係咩呢？我唔鬼知啦，咁但係油嗰個嘅重要性呢，你唔好話冇曬啊，只要喺全球油嘅重要性係減三分一嘅話呢，是好紧要噶， 梗系啦！ 你知唔知对个成个全世界嘅经济咧，系完全改变晒。到时候即系其实我哋都用咗好多年嘅时间，搣甩咗利息呢两个字。 嗯， 喺经济学里边，用好多年嘅时间搣甩咗经济，就系利息呢两个字。如果你二十年前读经济，读 finance 就好啦，利息你系必定要读嘅， 系啊， 利息对所有嘅嘢嘅影响你一定要透彻嘅，你唔透彻嘅话咧，你唔好炒股票。咁前几集都讲过，中国减息嗰样嘢啦， 系、 会令到嗰个 relatively 嗰个嘅 rate of return 嗰个嘅投资产品嘅回报咧，会系唔同咗，会令到啲钱走噶嘛。 嗯， 呢样嘢系最 basic 嘅一个嘅 finance 嘅 theory 嚟嘅。 嗯， 吓、咁但系呢样嘢而家我哋即利息过去嗰十几廿年已经系 modify 到嗰个经济学理论啦、已经系 modify 到已经好复杂噶啦。 嗯， 吓、咁跟住经过金融海啸之后，发觉咦利息唔系咁重要一样嘢嚟嘅噃，利息你可以负利率就负利率嘅咯噃，吓、你可以点玩都得嘅喎利息。发觉咦，我哋要甩咗利晒银行体系里边嗰利息嗰两个字。好啦，我哋用咗咁长时间去甩咗利息呢两个 definition 嘅话，喂，而家我哋系咪需要一个时间去深思一样嘢，就系话我哋系咪要用一啲嘅时间去甩咗通胀同埋通缩个 definition 嘅啫嘛？ 嗯， 如果係甩咗通脹同埋通縮嘅 definition 嘅話咧，你會發覺呢個世界我哋睇緊嘅 statistic 或者睇緊嘅統計，或者係我哋用啲數字去到體驗呢個世界嗰個嘅觀感，完全係可能係改變咗嘅。 嗯， 冇一個國家第時會同你講，因為通脹影響佢個財政政策，影響佢個貨幣政策，唔會因為通縮搞到瀨咁 hea。 嗯， 如果冇咗呢樣嘢嘅話咧，你個世界呢個世界係唔同咗㗎。正如冇咗利息呢個 burden 嘅話咧，銀行亦都唔同咗嘅經營改變、經營手法啦。而家淨係得中國嘅啫嘛，全世界仲係攬住個利息，以為當係寶咁樣嘅啫嘛。嚇、美國已經係甩咗利息嗰樣嘢啦，歐洲甩咗好耐添啦。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利息只係一個 一個 anticipation 嚟嘅啫。而家對於歐洲、對於美國，即係話我加息、我減息，係俾一個預期你，我會唔會繼續加息，或者我會唔會繼續減息？其實利息已經係利率已經係冇乜嘅太大嘅影響到經濟嘅效果。 嗯、 所以我係期待緊有一日通脹同通縮都甩埋嘅時候，呢個世界會變成一個咩嘅模樣嘅？ 嗯， 比較複雜啊，今日嚇。 最後啦， 因為個市跌成600多都冇，唔係好想講。 最後啦，而家暫時未收市前，大約3:50。跌 6.19， 可能系啦，6.19，成交咧，大成交9.59亿，睇下今日 港交所咪升咯，国企指数跌咗300多点啊， 睇下今日有冇1000亿啊跌先， 即系点解要点解台湾大选要惩罚香港咧？ 港交所跌啊，都 梗系跌啦， 两个 六啊，系啊，即系我哋香港其实都好乖噶，点解要惩罚我哋咧？阴公，即系吓， 嗯， 我哋绝对唔会行台湾咁样，咁啲离经半道嘅事啦， 我会噶， 唔系咁，如果你即系我费讲睇到台湾啦，因为我都因为当年嗰阵时陈水扁上嗰阵时咧，我做咗好多 study on 呢个嘅。國民黨嘅、 嗯， 即係佢嗰陣時陳水扁嗰陣時已經好震盪啦，對於中國政府。 嗯、 陳水扁上場直頭係嗰陣時嘅形容係叫擦槍走火嘅， 係啊， 隨時打得嘅、 嗯。 你都未有好深切嘅體會，的嗰陣時好細嘅咋，你十僆嘅咋， 差唔多咯。 嚇、啊，嗰陣時係擦槍走火嘅，中共形容為、嗯、今次嘅大選，中國都仲可以忍受，因為始終有一個最主要都係市長級選舉啫， 未到 一個總統級 未到總統選舉。 咁所以嚟緊嗰年幾咧，台灣同埋香港要受到乜嘢嘅懲罰咧、 嗯？ 就睇下阿連勝文可唔可以做翻個總統啦。嗱，連勝文做總統掂曬， 唔會連勝文做嘅，國民黨唔會擁連勝文出嚟嘅。 但係最慘，國民黨冇人攣到個人出嚟啊，馬英九。 嗯 个仔啊，有冇仔啊？我都唔知 道、嗯。 有冇仔啊？ 未排位。 因为你国民党你要合到中国共产党个河车，你唔系喺国民党里边求其揾个人啊嘛。你求国民党求其揾个后生仔去顶下 OP， 咪 OK 嘅、啊。但系你要合到共产党个河车嘅国民党嘅人系唔多啊嘛。 下一个噶啦，睇下咩啦，系究竟 连胜文，其实连胜武咧，连胜文个细佬啊，连胜武咧个形象系会好啲嘅。 睇下咪 连胜武系好啲嘅。 睇下会唔会系黄锦平拍柯隆斌啦、 啊？梗系唔得啦！喺嗱，你要记住、哦，你要唔需要受到台湾唔需要受到共产党嘅惩罚咧？你要喺国民党里边揾一个人合到共产党河车、哦，而呢个河车就系话你要受到加持嘅人、哦。你受到加持嘅人，即系阿连战嗰一类咁嘅人咧，你一定系共产党相信，绝对百分百相信你嘅人、哦。系咪？咁呢样嘢喺国民党里边都唔易揾出嚟噶。 嗯， 你民进党更加冇可能揾到啦，你国民党都唔易揾到出嚟噶。咁所以得个年龄时间咧，濑嘢噶，真系揾唔到噶。 嗯， 你真系揾唔到噶，你揾唔到个咁嘅人出嚟噶。除非即系共产党好有先见之明，喺十几廿年前已经系动咗个内奸喺国民党里边啦。我相信有嘅。 嗯， 吓、啊，不过嗰个人系选唔选到总统又系一个问题咧。咁所以你要揾一个人合到共产党河车嘅台湾总统咧，非常之困难嘅。 嗯， 咁所以惩罚就梗噶啦。 嗯， 最惨就香港牵连咗嘅啫。 嗯啊 ，OK， 咁啊好啊，今集讲好多政治嘢，下集唔讲啦吓， 好， 拜拜，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系夏萨特，你而家听紧系 www.w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